好，嚟到 Otta Channel， 今个礼拜咧就终于系讲一啲唔系太过有时间性嘅嘢，即系唔系话上次咁讲星休奖咁样。 喂，好时间性嘅呢啲嘢，即系东北啊嘛，咁你嚟紧即系复兴咗之后冇嘢好讲噶啦。 系噶， 唔系咁衰系嘛？其实即系我啲意外，我发现咗原来我所识嘅人里面得我一个真系去过东北嘅人。 鬼咩？ 因为东北嗱，所谓东北 啲鬼地方冇人去啦， 冇咁严重系嘛、哦？四国我去过啦， 东北、哦、即系青岛嗰边，你讲紧。 唔系，都系清咗佢 啊嘛， 唔系 东北啊， 即系 东北啊， 山东我讲紧， 南嘅 山东东北咯。 哎呀 ，sorry， 一般嗱， 唔系，你翻转呢个东北我去嘅，转转。 OK， 嗱，日本东北咧，一般嚟讲就只系所诶、就只系福岛先福岛县啦，跟住宫城县、 哦，一路以嚟我嘅 岩手县咁样嗰大 东北，或者东京以东咯， 或者 系嘛， 东日本咯， 东京以东咪就系东北咯， 先至埋包围。 包埋噶啦，好冇 ？OK。 咁咧，其实我就严格嚟讲咧， 千叶啊，即系呢个咩啊，香港人必去嘅嗰啲。 千叶嚟讲都唔算东北啊，严格讲。 就咁讲啦， 睇点。 因为东北其实东北嘅起点，大家都认为会去到福岛县，福岛县以 仙台咯。如果我 觉得仙台再北啲系嘛？ 唔系福岛县系仙台南啲嘅。 OK。 即系一般嚟讲，福岛都我又认为福岛县系开始。福岛嗱福岛市啦、仙台啦、山形啦、青森。跟成江呢几个就系所谓叫东北大市啦。 青森就最北啦，系嘛？ 青森最北。 青森最北。青咸。 咁之后就 青咸咯，系咯。 青咸最岛噶啦，就去到青最北咗。因为由我第一次有好多年前就去仙台，就由仙台翻落嚟，因为我系叫仙台市，跟住再落去西日本嘅。 睇眼罩落去。 系啊。系咯。睇咩奶茶？ 眼罩姜生君。 有呢个眼罩机械系嘛？ 哎呀， 冇美奶茶买。就今次咧，就反而咁我旧年前去过，就从真真正正嘅去东北玩啦。因为其实东北咧，我去过几嗱一个咧就系会津若松，就真系谈历史嘅。因为会津若松当年幕末战争就睇佢打过一场好激烈嘅战斗，咁就去过会津若松。咁今次再去多次，因为十几年前冇去啦，就1994年到而家成廿年前去过。 冇人 care 你大概几大啊？算吧。 喂，中学生啊，中学旅行啊嘛。即系廿年去过咁，即系 学校旅行， 大嘢做啊！ 恐怖 学校旅行边有？我系去日本好夸张噶，香港唔系喺日本学校，日本啲动画咧去咗旅行，去海外但系去香港去埋去咩乌溪沙呢个地方。 海洋公园叫威威噶啦，话俾你听死唔死？ 香港系好穷嘅，但系好穷嘅学校。去所以学校旅行咧去埋咩？荃湾淡水湖啊嗰啲 咪咯。 诶，讲翻东北先啦。 先讲啦，我试过最吔嗰次同你讲一间元朗学校。你讲紧呢个学校去边度啊？元朗市镇公园， 我 hea 咯。 唔系咁，唔系因为香港所校旅行一年去一次啊嘛。唔似日本嗰啲系咩三年之后先去一次啫嘛。 唔系一个学校一个学期嚟讲咯，即系佢初中一次，高中一次嗰只 啦。 所有旅行 系啊，所有旅行啊，但系香港就唔系噶嘛，年年有镬噶嘛。 你记住啊，即系啲关东啊，校同你讲去京都已经嫌 cheap 噶啦。系嫌 cheap 啊吓， 啊，都系先去京都嗰啲咩嘛， 起码都要冲绳啦嗬。 嗱，唔系乡下地区咧就嗱， 条村啫， 即系佢炒一讲啦。通常去收学旅行咧，如果你喺北海，即系如果系东北海道一带嘅话咧，一定系札幌嘅。即系如果你唔系，当然啦，如果札幌是去地方，但系如果你喺啲唔知咩乡下地区嘅话咧，去札幌北海道去收学旅行去北海道嘅。札幌 嘅。你去边个地区咪嗰个地区嘅首府咯。 系啦。咁如果东京人 去机咪会去京都，你去关东咪会去东京吓，你去东北咪会去仙台 吓， 你去北海道嘅札幌合理啊嘛，即系你去冲绳都去喇叭嘅啫。 冲绳喇叭喂，但系好近嘅仲 听讲。你都唔系名护市啩？ 去鹿儿岛啦，起码都冇咁 cheap 啦，喇叭大佬，冲绳岛，你即系叫你即系你可以话斋去元朗市中心咁样，咁过分啦，大佬。 嗰啲人会系咁噶嘛？ 但系讲翻先啦。嗱，今次咧，我想去咗回津，去咗福岛县，跟住去我喺Facebook 里面留一个话福岛，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唔知辐射啊？ 系咯，你阿妈有冇隔你啊？ 冇啊，我妈唔 咩啊？你唔系想变呢个异种人？ 嗱，你话福岛 嗱，好老实嘅，福岛咧对我嚟讲咧，福岛市咧其实就我停咗喺度，即系因为转车咁有时间喺福岛市车站行两嘢 先讲啦，我听众可能。未必知，未必咁 get 到，因为香港始终一个细嘅地方，日本好大嘅、一个县都好大嘅， 系啊， 即系正如咧，好中意讲噶，即系我呢个位置自己有 地震嗰阵时一话一话呢个工程院呢个仙台俾海啸影响，然之后就话：哎呀死啦！工程合间块四几厂震到冧咗啦，停产啦。阿生啊，你知唔知咧？工程合咧好内陆噶，你震得入去嘅话咧，个日本沉咗噶啦。OK， 即系沉咗咯。 即系例如话福岛县即系核电福岛核事故咧，喺海边噶嘛。 佢应该岩沼市。 咁福岛市系系好远嘅，只会中日从更远。 咪系咯。 嗱，好简单就系回转成点咧？我喺如果我先我住喺山形，即系我山形市住嘅，我即系落脚啦。我搭乘我转车再转车搭乘三个钟头时先去到会津若松系火车啊。 唔系你明白？即系总之 好远噶。 你喺香港去广州，你自己谂啦。 啊，好交叉远噶。 即系你冇睇到地方，地方咁细， 好大噶。咁我去咗会津若松，就睇啲即系睇会白鹿城啊，依啲古迹啦。即系我点？我发现到咧，啲小城市咧，其实系好多年都冇点变，十廿年前 都冇变。 但系其他城市变得好快，即系我记得当年我去京都市嘅车站系好旧式嗰车站，跟住前几年前我去到，我系咪去错咗？因为我去到嚟个京都咧，即系嗰种感觉啦。 都市同埋乡郊，大佬，你香港都系啫嘛。其实你走去啲乡村，其实十年二一日噶。 系啊。 啊！但你走去啲市中心，大佬， 哇！ 系咯，屯门西发村啦，嗬， 系咯，系嘛？ 用晒 呢个好耐，呢、這个算耐啦，呢、這个 有几耐 ？OK， 跟住咧就山形啦。其实山形咧，我最初点解会山形就系阿信的故事。 OK， 即系我喺因为当阿信的故事嘅舞台就系山形啊，就系山形酒田嗰带啊嘛，咁。当年僆仔年代喺晏昼咧睇好似 入去帮衬米铺先， 有日本米铺，但系冇帮衬，唔通百米翻嚟咩？ 买唔系上火车住咯， 傻啦，系咯。 同埋山形就系上杉上杉景胜嘅城嚟嘅， 啊， 因为佢后屘搬咗去嗰度， 搬啊嘛， 系搬咗去嘛， 退啊嘛， 系啊，川城嘛，吉川要搬咗过去嘛，因为参观上杉景胜嗰个神社啦， 啊， 然后就系酒田啦。呢、這个当年喺阿水故事呢个系主要舞台嚟嘅，即系当年咧僆仔时睇住喺佢孭成包米走嚟走去嗰啲咧， 咁见唔见到有人推住部头车卖鱼 啊？冇啦， 搞错啊！ 因为我就去参观过嘅，因为当电影版因为我去嗰时啱好就电影阿信故事就上，咁我参观过当时咧去做即系家代屋嗰个外景啊， 个场景啦、 啊，个场景啊。最记得因为去佢我去睇啊，最好嘢就贴咗张纸，就一大堆萝卜，就系、是、嗰时咧，因为佢一幕嘅影翻阿俊啲故事，就系成班女佣咧喺晒萝卜。 大根正人心先， 萝卜，大根， 大根， 萝卜， 跟住 所有用 大根同人心都系萝卜， 萝卜，日本嘅萝卜啦，即系佢一幕系成班女佣，跟住喺度晒，一路讲笑，一路晒萝卜噶嘛，咁啦，佢一想就系啲萝卜咧，后屘系俾晒我依博物馆员工食晒嘅， 合理噶。哇！你每次見到啲即係食材，事後都同你講，其實咧 係處理咗 啲幕後人員就處理咗噶，點處理唔好問啦。 佢就話明嘅，佢因為將佢寫明嘅就係、是、啲蘿蔔咧食有食咗，葉積咗，總之就全部清曬，一件不留。 大根就簡單啦，即係葉都葉咗佢啦，老老實實。 唔係嗰間，因為嗰間本嚟 人心就麻煩啲啫。 因為嗰度本因為嗰、那個严格嚟讲算唔算博物馆咧？佢因為佢又俾你去坐，又俾你去摸，同埋 場景 啦。佢因為佢係間老鋪嚟嘅。真系好大，我譬如哇咁大嘅、啊、你， 但系好地方大啊嘛， 即系真系好靓，即系完全系，即系睇。 都系讲句有几大啫，大嘅北海道啲地方， 咪细北海道， 咪就系咯，就好简单啫。 北海道争好远， 即系咁叫好大。 好啦，跟住咧就最嗱，依样嘢好妙嘅，因为酒田其实系比较难去，因为佢本身冇西岸线，甚至转车又转车。呢、這个笑话我睇就系、是，我首先我坐山形新干线去总站。跟住去总，我唔记得咗个车站咩名啦。跟住车站去厕所，跟住厕所贴咗张纸话，请唔好喺厕所做啲不轨行动。我第一反应 啊， 你谂住车站厕所做咩不轨行动？ 点系点为之？咁唔系咁嗱嗱嗱，咪有听到一样嘢，车站都要做呢个咩啊？车站便当位，明唔明啦？ 做男厕大佬，咁吓我啊！ 就系、是、男厕先会做，你有几可见到入女厕做车站便当位嘅啫？ 唔 系，明唔明先？傻啦， 即系 O 咗，颇为 O 嘴嘅。 爆啊！ 然后呢就去咗国馆，一个佢其实睇冬天睇雪，夏天睇樱花，冬天睇樱花嘅。因为国馆就系有啲文学，即系嗰啲咩文学名著嗰啲睇啦，其实就冇嘢睇嗰度，就即系唔知我去咗嘅。好啦， 盛江。呢、這个呢我会有印象就係、是、634支剑呢其实主要舞台就喺盛江。岩手之虎嘛。一开头佢高中篇呢634呢第一幕就係讲佢跳落去盛江嗰条河跳落去已经对岩手山大叫嘅。即係嗰一幕之后我对呢个城市有啲印象就结果就去咗嗰度睇因为听到岩手山因为落紧大雪。然后就係、是、係呀漏咗添几乎唔记得仙台。之后始终啱我经过仙台嘅。 仙台其实好神㗎。我问过好多人呢仙台比较远呢好少人答到我其实。 工程远。 工程远。 仙台远啊佢 讲。好多人会同个仙台远囉。吓唔好囉㗎嘛。 咁好妙㗎。明宫一样㗎啫明宫系明宫远㗎嘛。 嗯。 明宫我叫喇古嘢。祈福。 唔系明宫唔系明护世界嚟咩？ 我知。 唔 系明宫 唔 系 明护世明护世明护世界嚟咩？ 唔大镬。 吓、啊。 系咯，都系明嘅。 仙台市 东京同京都喺隔篱嗰啫嘛，系咪咧？ 哇，呢、這个 真系呢个好呢个中环岛啊！仙台市啊， 啊，即系福冈同福岛咯，你自己谂啦。 哇， 福井， 哇，仲离谱？ 唔系噶，真噶。Exactly， 我哋有个 friend 喺福冈做嘢，就真系啲人地震嗰阵就话你咁近电厂惊唔惊噶？你自己谂啦 福冈市、福岛、福冈县系两样嘢噶嘛？ 哇，争南北争好远啊，大佬。 即系你系福冈市、 福冈县 同福岛县 差好远，福冈县都差远嘅，福冈县、福冈市差远， 即系冇乱嚟，大佬。 福岛市，跟住就仙台，仙台其实真系重岛嘅，嗱， 仙台都睇到城嘅啫， 跟住系重岛咯，去睇重岛嗰个岛景咯，有一个几深印象嘅， 只系睇眼罩嘅啫， 系啦，我睇眼罩嘅，嗱，咁咧我就去到重岛啦，就去一个叫伊达正宗嗰啲立体，即系一个叫展馆，就系佢用啲公仔咁样摆出成个伊达正宗嘅身。咁呢佢隔篱有间铺嗰啲咪土炭铺呢佢就贴咗一大啲相就话三一时候 有冇 Less Party 先 我见到有啲 Less Party 嗰个制作人咗嗰个签名同埋啲啲嘢囉。咁呢当时三一呢係成个嗰、那个土炭店呢係浸上二楼㗎。 係啊其实仙台算系重灾区之一嚟㗎。个机场就成个浸晒嚟㗎嘛。 重岛系海边嚟嘅。 係啊 仙台近海㗎嘛。 近海啊係啊。 浸晒㗎直情系成个浸到我睇见哇真系灾情惨重，一成个土产店系揸唔到剩， 系噶， 冲到烂晒，好紧要嗰次系。 系啊，即系反而大城市嚟讲，仙台先至系最受风其冲击。 话话佢先， 其中一个 仙台先，所以点解有 近海一来，二来即系个灾近个灾近。 重灾区啊，仙台好大镬啊，好似系。所以仙台咁麻烦就系，因为佢振兴就系咁样啫嘛，成个东北里面最佢伤亡最惨重。 因为最惨就系佢有够先进，有够人口密， 系 又够大。 唔係，咁我嚟講最大， 你好多海邊都係啲小村落，你浸曬沒頂，你影響都可能同我一百幾廿， 穿曬咯，可能 一百幾廿。 就東京 仙台你唔係啊，你記住， 大 都市嚟噶。 同埋東京灣雖然話就話佢近海，但係即係中央佢斜下嘅地方擋住噶嘛，擋佢、就 是。避風塘咧、啊，東京灣冇玩啦。 係 咯，東京灣雖然安全， 但係 仙台瀨咗嘢都正㗎。係 啊，冇完全冇聲冇染啊嘛。 所以嗰次成個市場曬幾條鏟平咯，浸到即嗱，仙台咧，上次去咗青叶城好多年前，就睇伊达正宗嘅。咁、 嗯、 今次就冇去咗，因为今次落紧大雨，我去到落大雨，即系雪雨啊，俗称嘅。 哇，正啦，因 为 正爆啊！我记唔上去啦，好冻冰冰。 就系、 是。咁去完重都翻咗嚟仙台，咁啊系咁依行下 Apple Store 咁样，落楼梯几条脚毛，即系打下卡。 都仲系要小心。 系打卡噶嘛， 要讲秒。 同埋去， 即系去到边度 Apple。 同埋咧就去 唔系到边？你记住点去证实呢个城市系乜大城市咧？ 有冇 Apple？ 睇有冇讲秒。有港庙就系大城市，越多港庙就越大城市。O K， 系啦，东京有三间， 港庙指数啊呢、這个， 港庙指数 绝对系 香港三间啦， 香港就嚟四间， 就四间啦，就四间啦。 但讲咗好耐，第四间肯开未啫？ 唔知道，好似就都睇唔起佢啦。嗱，仙台咧有一个笑料就系当仙台间有两间药船嘅。一间就喺市中心啦，即系就系 阿连眉啦， 阿连眉啦。另一间咧，另一间咧就喺个卖鱼店下喺呢店上面嘅。所以啲人成日话 咩好腥啊？ 系啊，即系点解卖毒品精品？ 嗰间系咪主打妇女噶？多妇味啊嘛， 鱼味同妇味唔同啊嘛， 腐咗嘅鱼味咯、 啊。鱼腐味， 哦，撞鬼啊！嗱，即系嗰间有妙嘅就系，因为佢好有嘢，因为下面即系间卖鱼档，结果就系、是。一阵鱼味传上嚟嘅，你咩日本第一家，日本唯一家又系咁骑嚟嘅， 几好啊！ 我仲好过边度？ 走去买呢个酱太寿司咪啱数咯， 系咯， 闻住阵味。 跟住由仙台就去咗盛江，然后就去角馆有人讲啦，然后就秋田啦， 嗯， 全 日本人咧就即系之前即系啲新闻就话日本啲美女盛产美女国，通常咧日本人甩五都盛产美女咧，秋田美人 好多时都同你讲，得闲就话边度，得闲边度啊，呢期喺福冈啊嘛， 系嘛，哎呀走咗啦个人，可惜。 但日本通常讲秋田美人 都系嗰句啦，盛产还盛产，你唔系以为去到仲见到系嘛？ 话 唔系啲靓，唔系啲靓嘅去晒东京揾食啦。 嗯，嗱，我去咗秋田市啊，睇过，咦？平均讲系得嘅，啲女即系女仔啊，系相对，因为 嗱，记住，佢嘅眼光同一般人眼光未必一样。 唔系 ，OK， 我因为我 先去麻先 ，OK， 谂清楚先， 系啦。得即系得嘅，相对讲即系其他城市相比，因为其他城市咧有啲即系其他地方咧， 其他城市， 城市系啊，唔好用东京嘅，东京 其他国家 系咯， 因为即系如果你冇化妆啲乡下地区咧，秋田市啲女就得嘅，系女仔靓啲嘅，普遍啦，平均值啦，即系因为啲系好恐怖噶嘛，啲睇见就系、是、哇。 大佬啊，但系听住一个宅同你讲啲女又几得咧，我觉得可信性好低咯。 三次元啊， 咁啊咁过分。嗱，秋田就翻咩清心啦？清心食苹果真系清心最紧要就系、是、喺香港买好贵嘅。 唔系、我食苹果你要去北海道、 啊。唔系苹果清心最靓。 我中意鱼翅苹果多啲。 我清心苹果。我食苹果咧就唔系话喺嗰啲即系大家即系嗰啲主要店而系嗰日我只节日晏昼就去坐暖炉火车啊，即系个火车里面有个暖炉嘅，咁咧就一路烧炭去白月前去温度嗰啲咧，咁咧就坐暖炉火车就去睇太宰治个即系故居啦，即系佢一段时间住 过。我食苹果，系暖炉 即系咩啊？日本第一中意病咯， 系啊。咁咧，佢嗰时咧就经过一间嗰啲唔知我系去雪，好似系杂货店嚟嘅。咁门口摆住三个苹果就200 yen， 咁我买咯，反正肚饿，哇，甜到震啊，系又爽又甜，又大个。即系200 yen 好抵，超抵，15蚊三个大苹果，几抵啊？ 搞错，你应该买翻嚟炒啊嘛。 傻咁鬼 耐，果厨 咩啊？喂，清心苹果空运到港啊？ 果厨咯， 咪200 yen系咪200蚊港纸噶？咩咧？ 老板， 哇！ 而家香港日本苹果做空运多咗好多，系真系甜嘅，真嘅一样嘢。唔系，主要就天然冷藏库啊，-5度啊，又爽脆又甜，唔使说。 系嘛？ 同埋去即系太，同埋呢样嘢就梗系问太宰治，就系佢嗰个祖家老家，因为佢本身太宰治其实屋企仔几有钱嘅，唔系你又系好有钱， 冇钱点做？ 点做中二病咧？点可以？ 点可以中二病中二到为世人所知咧？明唔明先？ 即系佢即系当初太宰治嘅形容，即系佢自己讲翻就系、是，佢屋企咧就水典型嗰种咩暴发户，大而无当，系好乸大，系仲大过头之前我讲嘅仲大过阿水故事嗰米家 大唔大一个手落上佛先 啊？ 大唔过啦，冇傻啦。 即系嗱，但系佢当时大到点咧？就系、是、曾一段时间咧，太宰治嗰个老家咧，喺度改做旅馆嘅，系大到咁嘅地步嘅。一睇见佢个客厅，哇，使唔使咁大啊？即系完全唔系一个所谓叫做咩？即系你有一次就咩啊？即系睇动画咧，有钱人入屋有钱屋企嗰种感觉啊！嗰大块嚟嘅， 唔系我谂起台北嗰个咯，屋企都系改造领事馆咯， 系嗰种嚟嘅，系好大，因为佢当初大到系咩？有段时间改造旅馆，后屘嗰个旅馆经营唔到，因为太搞嗰个咁 Q 狂，冇客人，咁咪将个摆翻俾 边会有人嚟到咁偏僻嘅地方揾你大旅馆啊？唔好玩啦！ 但真系好大，大到黐线嘅，系咪就系、是、超冇品味？我有啲明白太宰治讲法，系真系得即系啲人暴发户啲咧，一味得个大字，跟住样样话沟沟大堆嗰啲。 你唔系呢啲咁嘅家族。点养到个扑街仔啫？咁 系咯，即系你要败家，你都要家俾佢败先噶。 系咯， 系啊。不过我有一样嘢，仲有太宰治住嘅地方，其实咧就系佢好热，佢咧佢有间细屋嘅，但系佢就唔想同屋企人一齐住，就将间细屋搬咗100公尺以外。 啊、 哇，佢好麻烦啫。 咪都系咁，你冇钱点做啊？ 系咯， 有钱人真系难以理解嘅啫。 系咧， 不过嗰度真系好吸引居咯，即系 有钱就身痕噶啦。 唔系佢系超级唔系有啲人好 Q 有钱，因为好似系啲望族嚟噶，系做咩议员啊、议员嚟噶，佢屋企系超望族嚟噶，即系嗰啲华族嘅 level 嚟噶，即系喺日本嘅文学家嚟讲，佢算系好即系好 Q 有钱嗰只嚟噶啦，即系好似上打跛脚唔使休嗰啲嚟嘅，唔系点解佢咁颓啊佢？ 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咁嘅中二病呢个 level， 你唔系屋企有钱点做啫？ 嗱，清心咧喺东北城市入面算系最穷嗰、那个。最系真系冇嘢嘅，佢城市好细， 即系应该所谓县首府里面 最弱嗰、那 个，最弱嗰、那个啦，即系东北几个县嚟噶， 系啊，最系啊，因为你话仙台嗱，山形市咧其实几大嘅，跟住仙台啦、 青山。 想问翻先，青山有冇国际机场？ 啊， 机场就有，都远嘅。 即系有冇国际线？ 梗系冇啦， 咪系咯。你但系仙台唔系喎，仙台成个东北教学靠佢噶咯，机场 有直飞 噶。 同埋青森县咧，佢妙就系妙在就系、是，即系青森多嗱、啊、新新干线而家北海道新干线啦，就新青森。通常有新青森，原因就係舊青森個車個站咧就嚟好靠差遠。 實係噶啦， 通常有個新城嗰啲奶嘢啊。 係咯。 嗱， 新環分東。差 一講啦， 搞你遠啦。 揸函館啫，就函館市咧，佢本身就唔經過包咗新幹線嘅，佢就新函館站。原因就係、是、因為函館站咧其實屈入去嘅，佢係一個 U 型咁樣兜 U 窗兜入去函館市，跟住再 兜去噶嘛， 跟住轉車再去嘅。如果新幹線嘅話就好麻煩，所以佢直情就係唔 U 窗兜去，直接喺五明阁附近开咗个新行管站，咁就直接睇落去。 自己转车行翻入室，得够行。 诶， 系咯， 咪又行，又行管站，又五明阁转。 你新大阪都咁做噶啦， 新乜嘢都系咁噶啦，基本上。 而青森又系新青森就晒坐廿分钟嘅车就转过去青森站。青森就系有啲好木造建筑啊，一层过啲细车站嚟嘅。 即系几时真系会有新东京站咧？ 唔知啦。 东京有喺东京有两个车站喎，依家两大车站。 所以其实真系有新东京站咯， 系咯。 东京有本身两个大车站啦，如果正式嚟讲，所以叫国际车，即系叫大城站。 上野咯， 啊 咩啊？个东京一个 新宿啊？唔系东京同埋上野 ，Terminal 站嚟噶。东京就西日本嘅 Terminal。至 于你仲有汶川咧， 系咯。汶川都系。 问题就系汶川佢通常都系会经新，通常你有上站嘅。如果系东日本嘅话，一定系上野嘅。 你 西 日 本一定系 东日本过嚟去上野系嘛？ 唔系咩？唔系东日本上野。 东日本北上系上野，北上系上野。南下嘅东京。 Okay. 所以山形啊、秋田全部喺嗰度嘅，总站嚟嘅。 即系你去京都就东京品川。 东京嘅品川咯，东京站就系西日本总站咯。 即系你去琦玉啊、仙台嗰啲就另一边。 系佢分开两个站噶，其实因为冇办法系。 根据某人嘅讲法，搭咩火车啊？搭飞机算啦。 内陆机。 唔系咁唔同嘅，即系例如话，今我几去东北咧都系坐火车嘅，我系火车迷嚟嘅，中意坐火车，即系唔系话嗰啲服铁纸嗰种， 坐 火车。 因为阿姐过到去坐巴士嗰度咁讲啊， 系咯， 日本巴士啊，哇， 通宵车，嗰啲 通宵车咯。嗱，真嘅，因为即系讲下，通常咧去日本咧，如果你想最平同埋最悭时间啊，通宵巴士。例如话你想去仙台嘅话咧，最平嘅话就系2000 yen到，你由夜晚11点喺东京八重站、同洲口站巴士站上车。第二朝6点零钟就去到仙台站， 啊、 即系嗱，东京你如果去大阪最平啊，系最平咧，4000 yen 由东京站坐到去梅田站， 东京冇巴士去就房啦，唔该， 由我坐咗啦， 穿到过去咩？ 而家好似都就冇埋啦，因为花月星同埋花月星即系 冇，但系好似有新嘅和铺啊嘛， 好似系，唔系好似唔系嗰度， 好唔系和铺， 因为开咗北海道新干线嘅话咧，佢就取消嗰啲 一六年咯。出年嘅事喎， 差又开通嘅啦，其实差唔多好快咋时间。 系2016年我都 系。我话说即系录音呢个时间，北陆都嗰条新干线都通车通车噶咯。 北陆就今年通， 啱啱下星期咯，下星期开始咯。 北陆就通。 系啦，而家我所知道咧，仍然保留咗，暂时仍然保留咗叫夜车嘅话咧，就系系啦，哈德玛船，即系由青森去到札幌。 Okay, 夜晚11点钟喺青森站出发，之后早6点钟去札幌，因为我坐过两次。系几呢个咧？即系如果你话去完东，即系你想喺东北直接去札幌嘅话咧，呢班车基本上走唔甩嘅。 我想东京直接去札幌，就好简单咁啫。 东京札幌嘅话，如果你车嘅话，坐新干线去到亲青森，转车去。 我不如搭飞机算啦，冇烦啦。 咁你搭飞机。 你落机一程都唔系差唔多价钱。 系啊，最紧要嘅系唔平咯，你咁搭都。 系噶。 明啊，如果你火车唔系。 我就咁讲咯， 即系你话有夜车有夜巴士得冇问题。 系啊， 你新干线同落机唔好玩啦。 系，咁如果你用青春19嘅话，咪用得着咯。 将18。 18错咗。 19岁冇唔青春噶啦 ，OK。18算青春噶就。 即系如果18咁样，你5日飞，你一路你唔坐特急嘅话，你要坐慢车，坐到去你局位置咪又咪得哈拉马船呢特急咪要买特急票咯。而家你再讲嘅，因为嗰程冇噶啦，因为嗰度系嗰条个青岩隧道咧系得特急车嘅啫。 唔系、哦，我印象中青18咧，如果嗰程车真系冇得拣要搭特急嘅话，系唔使买特急票噶、哦。 唔知喎，呢样 系啊，讲到明，即系你如果可以选择，就一定要选择慢车。但如果去到嗰个位冇得拣嘅话，系可以免费 up 上特急噶、哦。因为有网友试过喺四角嗰边咁样搭特急、哦。 哦，真系嘛？ 哦，即系一路清。 因为四角某啲路线又系同你讲冇普通车噶嘛，得快车嘅啫嘛。 哦， 啊， 四角啊，而家我以前讲过啦，四角咧，终于都有四角火车证啦。 啊， 我去嗰时系仲未有嘅，我去完之后就有啦。 超十八唔系 cover 晒嘅咩？ 唔系火车证啊，只十我一即系入面免费嗰啲，但系千十八系一样嘢嘅。即系讲真就系你千十八你好多时间嗰啲。你系要起码翻 好青春啊嘛， 唔系 青春都系浪费啊，明唔明 ？O K， 你因为嗰啲又可能一个钟头先有班车，你走一班车你仆街咯。 呢个都唔系问题，你啲车即系停站停到 最好嘅系就系因为你一个钟有班车啊，你走咗啊得，大安只出翻站出边行个转先啦。 咁就出 食埋 之后翻到嚟就会发觉，哎呀又走咗一班啦。 咁你不如喺个转办屋度。 系啦， 真系噶，你因为佢依家系咯两个几两个钟头班车走，一班你就屙白甩噶啦。 系噶， 尤其咧入， 我觉得最惨你记住啊，一车咗白，你不断转车咧，你呢度就一班，你再之后转嗰度唔知走几多班 嘅。啲时间跳一犀利噶， 几何级数咁走噶啦啲。 冇 话 有时间 转系咁最快。 就算我买火车证啊，买即系最咁大事啊，都转可以坐公车啦。 记住一样，日本嘅时刻表咧准到秒噶。你赶唔到车一定系你嘅问题，唔系架火车嘅问题。 咁点咧？就呢样就讲嘅就系，以前我头先讲夏拉巴船咧，在北海道，我两次都系冬天。第二次好啲，第二次我坐，因为啱可能我啲雪冇咁大啦，就颇为准时地六点钟就去到札幌。但系咧，好2003、2004年嗰次咧，喺室兰咧就落大雪，停咗成两个钟头。 唉，你落雪嗰啲冇计噶啦， 呕到呕晒。 你点都好过东方快车要你帮手落去铲雪啦，系咪？ 咁都要噶啦。好似之前咧最后一日咧，因为上次 西伯利亚铁道啊嘛，要落去铲雪啊嘛，如果唔系开唔到车啊嘛， 又倒坐咯。 嗱，仲有一样，因为今次其实你少少失策就系太迟去。因为其实 神咩差啫，你直头失败啦，同你讲住玩咗北海道咁多年冇得北极星， 系咯， 买唔到啊，我几次买唔到啊， 冇得搭啦，玩完啦， 我几次就系、是、我朝头早八点钟起身，想一揿咗烟玩嘅副大楼， 梗系啦，你哋即系你打打纸已经买定噶之前， 好难，唔系我唔系去日本住嗰时啊，想试买都买唔到，好难买啊，因为佢得嗱一架车得嗰两班车，玩咗咁多啦， 真噶，即系你所谓半个北海道人冇得个北极星。唉， 好难 啊， 好难冇搭咯，好难搏霸啊，好难买飞啊，因为又抢太抢手。 你坐北极星去北海道系呢个男人嘅浪漫啊，你记住。 唉，好难买飞啊，真呢样嘢。所以唉，算啦，唔系嗱，嗰次今次咧就系谂住可能去睇啊青岩隧道嗰个博物馆嘅，同埋日本最大最海底车站同飞站。 系，但系谂住咯，即系睇唔到啦，系咪？ 唔系，因为包括星光线嗰时咧，个站攞晒嚟摆啲器材啊啲嘢，所封咗。 啊， 但系好妙嘅，如果因为我咧就嗰日就先去咗函馆，即系清心嗰日先去咗函馆，跟住喺函馆玩睇完嘢啦，睇上埋山睇完夜景啦，夜晚搭系清心。咁咧，我嗰因为嗰时我成都啲电池咁样，就谂住搵下嘅车有地方插电啊嘛，咁走去问嗰个票务，问嗰个卖票嗰、那个。边个卡有电源啊？我都唔清楚，只要去搵啦，搵都得噶啦。咁我入去，发现原来第一卡有，而第一卡系得我一个嘅。咁结果包个卡又唔不特止啦。跟住因为嗰个人一半卡，佢系开一半卡，一半就系、是头等，一半就系二等嘅。咁、 okay. 我睇到头等又冇人，二等又冇人，结果就系 顶你啦。 结果坐一头就坐 两架普通飞坐 green 卡，系啊， 坐 green 卡， 坐 green 卡嘅差电咯。 呢啲真系，喂，香港之耻啊！话俾你听， 我系包成个卡， 香港之耻、啊。 喂， 佢 主要就系、是，超俾人讲，我打不掉，咪翻，我咪翻转头，我翻我又飞。 啲蝗虫就系咁撩死我，话俾你听。 不过，唔系咧，中途咧经过咧，佢因为佢本身开嗰个车站咧系开灯嘅，咁咧如果中途咧你佢话咗明啊，几点钟几点钟咧就去到龙飞海底站。咁咧就我计住就差唔多去咯，跟住见到就睇到佢车站嗰啲灯啊、嗰啲器材咁样嘅，哦，即系见到个好快咁闪一闪，类似门牌，即系个座车站牌嘅东西啦，睇到嘅。佢话就明两个车站啊，两个日本两个最海底车站，以前有参观，结果冇啦，而家就你讲过啦。咁大致上东北差唔多噶啦，因为其实东北咧，东北咧， 不过咧，东北最出名嗰样嘢你买唔成， 系咯 米。 咁咪抽新式圆米啫嘛， 秋田米。 不过通常我喺北海道买。 秋田米， 秋田小丁米啊嘛。我系搬啲米翻嚟啊嘛。 嗱，东北冇理由啊！你知唔知好多蝗虫就过嗰边搬米翻嚟？ 搬米系啊。 因为你讲原来系都大陆产嘅， 系咯 嘅珍珠米啊嘛。 啊，开心。几好。咪最整得个厕所板。 耶、yeah, ，又得。 明泉车站， 唔系杭州人走去日本打杭州制嘅厕所嘛，几好啊！ 唔系咁，所以系呢样嘢就系问题啦。嗱，日本嗱讲即系查一讲噶，日本咧喺作为最少香港人去嘅城市里面，即系香港去嘅地区里面咧，应该排即系尾二嘅 四国， 四国应该四国最边度噶？ 最记住，四国系日本人都少去 ，OK？ 系啊。四国我身边朋友少一个， 其实但系拆开少少，四国系咪真系咁闹鬼嘅？ 系 四国啊嘛，因为一路太少人去，所以多怪谈啊。 O K， 嗱四 国 谂谂 咪 结界里边得翻个四国嘅啫嘛， 救 出边亡咗噶。 嗱四国咧， 哇！我谂紧嗰度有个名产嘅嗰度， 名产 白金 龙马咯， 乌冬咯， 唔系白金咩？ 四国白金龙马咯，名产咪 乌冬咯。 乌冬咯，近乎咯， 乌冬咯， 系咯，我咩澳唔系金啫， 乌冬县啊嘛， 哈哈。 嗱四国，因为四国佢麻烦就系因为新干线唔经嘅，同埋佢本身就系、是、你去嗱，你仙台咁样，如果你去东北，你坐北斗星会经过啦。如果你坐新干线去，即系要坐火车去坐火车玩去札幌嘅话，你一定经过啦。 日本最少人口嗰个县好似唔系喺四国， 岛根县好似系， 岛根系北陆喎， 系咯。 即系佢又未，但系问题香港人会少去 北陆都系少人去嘅， 少人去 多 啲 嘛。 东北系水少人去就系因为佢本身。 我觉得北陆少人啲定系东北少人啲咧？ 东北咯，其实我直讲。 北陆都，因为北陆仲有啲嘢。 北陆系金泽 嘅，北陆都仲有多少少名胜可以。 金 泽 咁 样， 系 金泽啊， 同埋 头 先 讲过嗰扎。 头先讲过新干线通车，我谂会有唔少人新鲜肯走去试。 是你啫，真系有几多，真系会有几多人会专登走去试新市坑新干线啦？ 我会嘅，唔系你 玩啦， 有机会我会嘅。 即系你话简单啲，你去试呢个陶机捷运都仲话简单啲啫。 因为佢情况就系嗱，东北佢本身就山形秋田新干线啦。咁你相对讲你会去得比较多，同埋始终你发展大啊，例如话仙台市发展啲好先进嘅日本五大城市之一。 你东北其实正就系正，再同你讲。如果你玩東北，沿住秋田新幹線行咧，中間有大城市有鄉村，你玩到嘅嘢會真係多咯。 係啊，同埋好簡單，我今次去山形我主要去咩啫？喺藏王雪冰。 其實藏王雪冰，大話話嗰度都半個東京嚟嘅，唔係半個本州嚟。 半個本係都半個日本嚟㗎， 唔係仲係本州嚟。 半個本州我意思，即係日本就未夠爭北海道爭。 你一個北海道已經同你唔知多咗幾多嘢。 就 北海道嗰啲咩樣嘢嘅北海道。 嗰度你屋隔隔篱啊嘛， 真系半个古州咁 细 ，Eso 共和国啊嘛， 即系我咁样去，话我去山形咁睇雪冰啊嘛，即系嗰雪一雪咧喺冰度结咗冰嘅状态啊，雪冰啊嘛，我都要走去睇嘅，好似 系嗰个咩十咩 啊？唔系，因为真噶，有个谬误就系你睇冰除咗东北之外，其实北陆都好多冰睇嘅，咁所以。其实你系去北陆定去东北，你只要睇清楚你去地方其实。 北陆相对可比较多啲嘢睇， 因为譬如你话雪国，你白川乡咪雪国。 白川乡咯， 咁白川乡系北陆嚟噶嘛？ 白川乡系岐阜，反而唔系美道啊，啱中间 上。唔记得 系咯。 咁另外呢期比较红、比较出名嗰个叫死啦， 立川黑部啊， 系立山黑部。 立山黑部意思 系。都系北陆我好似冇 北陆啊， 都 系 北陆嚟， 都 系 岐阜，都系岐阜，岐阜咯。 啊，即系都系 中间咯，即系啱夹住。 因为有一样嘢，有人即系日本地理啦。其实你只要日本嘅，你近住日本海港， 你向日本海 系冻得好嘅， 系啲雪啊，啲雪 好紧要噶。我系我零四年嗰次 我嗰时三月去都落晒雪。 我零四年嗰次啊， 即 系 美容， 因为你中央山脉隔走晒太平洋嚟嘅熱帶氣啊嘛， 係啊，跟住落到去名古屋啊、大阪嗰啲就完全 就暖曬咯， 暖曬嘅。但係你再坐完火車，你由名古屋穿過去咗北陸嘅地帶咧， 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啊，白茫茫㗎。 名古屋嗰邊應該係坐巴士嘅， 唔係 火車係 應該 京都上，京都上。 通常咧，你由太平洋嗰邊去到名古屋嗰邊咧， 唔係。咁咁啦，你关西啊、北陆嗰啲咧，或者关东咧， 另外再开个题目讲啦， 再讲。好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